走嚟，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控告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啊，又出到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個吳家產！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著。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 乜八八，好特別，我係蕭若遠。 我是鄭兼寒， 我是肥佬黎，撐這班後生仔。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龍，大軍法。 喂，好啦，返返嚟大軍閥嘅時間啦。嗱咁啦，即係其實我係連續第二晚又做節目啦。咁啊 辛苦你喎曹總。 嗱咁啊 星期一都係好似你㗎喎。 呢排就好熱啦。兩宵對完即係喂，有啲人呢就話，有啲網友就話呢，唉，花生台最着數啦，今次其實邊有着數啊，你諗下。 你唔着數啫，你想講。 琴日啊老蕭出招。琴日蕭公出招，今日老蕭回招。喂，講真，邊有人聽大軍閥呢？仲係咪？你識計數，你都識，你都知條數係咁計啦，係咪先？ 所以咧，本來咧，我都唔想再即係糾纏呢個問題嘅。其實我最抱歉嘅咧，就因為尋日我有啲特別嘢，所以咧我就不能夠咧，就係去決戰中環，因為有人邀請過我嘅。佢就即係 supposedly 咧，就諗住咧，就不如你做左膠代表啦咁樣喎嚇。嗰個同左膠有咩關係啊？ 我覺得就唔應該 side check 嘅，即係佢即係如果嗰個 battle， 即係嗰個戰場係屬於你兩個嘅話咧，咪就喺度講。即係如果你話其他人加把嘴嘅話咧，就變咗咧就好複雜啦。其實 唔係，同埋都唔係太 fair 嘅，係咪？即係如果你翻翻去轉頭，就係其實以事論事，少一啲情緒嘅説話，包括即係可恥啊，包括兩個唐編學。叫咩话？ 搭台嗰两件， 即系少呢啲情绪嘅说话咧。你针对翻件事咧，其实我觉得我后屘今日谂咧系有意思嘅。嗱，你试下撇开几个大嘅戆居嘅问题，side track 咗嘅。第一，所谓左交嘅大爱，因为佢都烧到咁啦，乜乜。嗱，我哋唔好讲呢啲嘢，唔好讲佢喺咩个 appropriate 嘅 timing 去台湾。嗱，呢个另一个问题。或者佢咁樣做法其實都係 business 嚟嘅啫，去 promo 自己。嗱，我哋撇開呢啲嘢嚟講，張潤行究竟有乜嘢問題，或者係咪好似我哋嘅蕭公子咁樣指控咧？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討論咯。 係，絕對係。 嗱，你諗下張潤行接受呢個李慧玲訪問，你知啦，我都好少咁細心聽。 我覺得真係好值得聽嗰集係，非常之值得聽。 佢係值得人懷疑嘅呢樣嘢。 係， 因為點解呢？佢有一句说话系叫做，唉，知道真相又点 样？系呢个明白，呢个系 呢个咧，其实有少少系鬼拍后尾枕。 唔净止一句嘅，其实有好多说话嘅，其实系。 不过我其中我觉得感受最深嘅呢一句啦， 系。 仲有，其实我嘅判断， 嗯， 嗱，当然我唔系刑事法庭啦，我唔敢 make 个咁嘅 judgement 啦。 啊， 其实佢有讲到大话嘅， 嗯 嗯， 逻辑上推论， 点解啊？ 你食早餐嗰阵时候食烟。点会上到山唔食烟啊？咁你买包烟嚟做乜鬼啊？ 你夹粉买啊嘛，大佬。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学阿萧公话斋，你系穷捻嘅话，喂，你自己夹翻嗰份，你点会食翻你自己份呢？ 所以呢，我觉得佢由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咯。因为佢话俾人听，我上到山冇食烟，所以我冇攞火机出嚟。嗰样嘢系唔关我事。因为点解呢？对佢嚟讲，即系你咁样认咧，其实即系变相系认咗你自己有份噶啦。但系你問，即系嗱，兩宵嘅對女，其實咧，我後屘我揾到個成個 logic 出嚟，大家其實都唔需要咁怒氣。 係， 嗯， 蕭兆滔嘅做法係點咧？ 嗯， 佢係一個民事法庭裏面嘅所謂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嗯 嗯， 所謂嘅排除法去推論咁相類似嘅結論出嚟嘅。當然當中係有啲可以借備質疑咧，但係蕭若元嘅做法係點咧？佢就因为你用一个刑事指控佢啊嘛，你话佢直情系差唔多系凶手咁滞啊嘛， 嗯， 虽然呢个 call and call 啦，喂，咁你有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噶， 嗯， 喂，你只要有一个疑点，我已你已经入唔到我罪噶咯， 嗯， 所以佢两者之间两位即系才子之间嘅分歧咧，我今日谂到， 嗯， 其實大家唔需要咁認真嘅啫。點解咧？因為嗰件事咧冇得翻案噶啦。 嚇、 刑事案件咧， 除非有新嘅證供啦。 超過七年之後咧、政府已經唔可以再告噶啦。 十九年啦，而家係。 而家已經過咗十九年啦，冇得再翻案噶啦。 嗯。 佢兩個分歧就喺呢一度。嗱、如果你話好嚴謹地，你作為控方去 prov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嘅話咧，張潤恒我好有信心，佢係能夠甩到嘅。點解我咁講？因為我自己都中咗好多單噶嘛。即係我嘅大狀就係香港排名第一嘅李柱明。 你係呢、這 個九病十二啊！ 你呢個法制嘅用家嚟㗎，你係 唔係咯？ 你係用家證言。 佢同我打過幾多單？佢起碼同我打咗四單，係係四單 亂掉煙頭啊！ 唔係亂掉煙頭，屌！即係同我打四單，我大概知道你作為如果你李柱明幫張潤恒去辯護嘅時候咧，其實點解佢係會打得甩㗎？ 係 即係好簡單嘅道理就係、是，喂，你所謂一個火機的理論， 嗯。 你嗰间 Band Five 学嘅学生，你可以 prove 到张润腾系其中一个火机啫，但系你 disprove 唔到其他人冇火机啊嘛？咁捻多人食烟， 四个、三四个， 同埋佢，因为点解咧？萧少涛同又相对呢样嘢弱过少少萧若元嘅，佢冇食烟嘅人嚟噶嘛？萧若元以前系食烟噶嘛？我哋食开烟嘅人都知啦， 嗯， 最紧张就系自己个火机， 嗯， 冇烟都可以问借， 嗯。 好啦，你话我当佢一个火机的理论，但你推论唔到，跟住佢话自己上到山冇食烟，所以你嘅结论就话佢纵火嘛。嗱、呢个就系所谓佢哋一路好兴嘅一样原因啦、即系我唔系左交啊，而系我哋隔篱即系有台唔系买嗰啲人嘅讲法。你唔可以咁樣 selective observation， 其中一個即係科學上我哋成日讀嘅咧就係、喂，大佬啊，你嗰個你又攞張恆嘅口供。 唔係嗱，如果你話重組翻阿蕭公嘅講法咧， 邊個蕭公先？ 梗係蕭少滔啦，咁、即係我哋蕭公子啊。唔係咁，佢重組翻佢嘅嗰個 logic 就係咁樣嘅。朝頭早一齊食早餐嗰班人，一齊去買煙，一齊去買煙咧，咁係同一包煙夾粉。然之后嗰包烟只系跟一个火机，即系以你食过烟嘅经验去讲咧，即系一个火机就跟一包烟啊嘛，系咪？就正如我哋买一份报纸就跟一包纸巾咁样样啊嘛。 Exactly， 系啦。 仲有，其实未必一定需要火机嘅。喺嗰个年代咧，我哋买烟咧系送火柴。 啊！ 九十年代嘅时候啊， 系， 咦，我食咗成廿几三年烟，我梗系知啦。 你当其实嗰个 package 即系夹粉去买嗰包烟系跟嗰、那个。个火机 only one 嘅火机，咁而嗰个火机啲人系见到系袋咗喺啊呢个张润恒嗰度，咁佢嘅合理推论就系嗰个系唯一嘅火机。 咁但系疑点嚟，归于被告嘅时候就系辩方话俾你听、你点可以 prove 到一个火机存在喺呢个八仙岭嘅山火里边啊嘛？你咁 Q 多人食烟 ，OK 系咪？呢、个第一个已经中啦， 系。 都唔需要讲第二个 point， 好啦，我当你讲第二个 point 啦。咁你明明围住三四条友喺度食烟，老实讲，我哋掉个烟头就知啦。我都俾人罚过一次啊。喂，话时话都唔记得公开讲，我上过法庭噶。不过我系醒目嘅，我掉落坑渠，不过即刻俾人捉到啊。掉个烟头人都知啦，有时系咪踩唔熄噶嘛？喂，我哋三条友都食烟，我当阿龙、Anthony 都系，三条友匿埋一边，食完烟之后掉个烟头。我根本都唔知道究竟我嘅烟头系咪踩熄定阿龙定 Anthony 咧？如果我系张润恒嘅话，我都唔会认自己食咗烟嘅，因为为自己 defend 嘛。所以我觉得佢呢个系大话嚟嘅。你买包烟有乜理由？你食早餐嗰阵时候食， 你有俾 上到山咁荒芜， 你有份俾钱点？ 一匿埋，你点会唔食啊？ 唔系匿埋嗱，因为其实呢个系分别有两个证人喺个山喺个山顶或者山腰嘅位置啦。就一齊見到，其實係有三四個人一齊食煙啊嘛。咁嗱，嗰、那個一個小平原，真係小平原咯。我諗即係唔會大嗰間房嘅。咁嗰個小平原裏面見到三四個人，我唔會好似蕭山咁樣諗，佢係分開兩堆人咯。 老蕭 係啦，老蕭咁講係分開兩堆人咯， 因為一班嚟㗎啦。 係啦， 因為點解咧？我哋僆仔，我中學已經食煙啦，我哋係匿埋廁所食㗎嘛。即係喺喇沙嘅時候啊，我哋喺個 changing room 嗰度啊，auditorium 後面嗰度食㗎嘛，咁咪搞掂囉。食完 B 边一个掟嗰支烟头系能够引起山火嘅？ 唔知噶， 同埋死都自己唔认啦。 乜而 张润恒系错喺边度咧？除咗自己高调，即系除咗即系当呢场系 business 之外咧，佢冇理由唔认呢下嘅。 嗯 嗯， 我觉得呢个系佢一生人嘅最大嘅痛苦同埋遗憾嚟。我唔系大爱左交啊，而系在于就系咧，佢死唔认呢下咧，因为佢觉得呢个罪疚系佢嘅，因为佢有份。 嗯。 佢有份做呢样嘢，但究竟系唔系佢嘅烟头？所以咧，如果你去到刑事法庭嘅时候，喂，你告佢咩啊？你告佢咩先？嗱，我谂紧，你告佢谋杀？喂，佢唔系有 intention 嘅喎。 唔系佢哋嗱，个火系因佢或者佢哋而起，唔等于就系话佢自己纵火嘛？系咪？ 唔系，所以咧嗱，萧少通唔系错得晒嘅，佢纯粹用一个排除法去做一个刑事侦缉嘅话系啱。但系你上到法庭，能唔能够定到嗰条友罪呢？我再重复个讲法，你要 beyond reasonable。 但其实 而佢嗰个推论呢，中间呢确实呢系有好多嘢俾辩方去 challenge 佢。 嗯， 嗱，第一头先讲咗啦，一个火机的理论，咁多人食烟，点会定系得一个火机啊？呢个我已经 challenge 咗你啦。好啦，即使你话得一个火机都好，点解定系嗰个火？ 嗯， 跟住你再推论话佢纵火，嗱呢下就比较严重。 我觉得 指控咧呢个 阿心顺， 你话你冇食烟，所以咧你解释俾我听，点解 系 你唔系自己放火啊？喂，大哥啊，如果你上到刑事法庭嘅时候，我作为被告有权保持缄默，喂，个责任喺你度啊嘛，你个 burden of proof 啊，系喺个控方度去证明我有罪嘛，唔系我证明自己冇罪嘛，搞捻错咗。 唔系，即系其实呢个就唔系讲真啦，即系实际嚟讲咧，呢、這个就唔系。怼到法庭上面有用啊！实际作用咧，其实只系公审嚟嘅啫。其实呢个 冇错。咁既然你要公审佢作为一个公开嘅刑事检控咁滞，咁所以人哋要求你嘅理据系相对上要求严谨。 嗯， 呢个我觉得系正常嘅道理嚟嘅。 嗱，你头先讲嗰样嘢，我 即系我啊，帮你帮亲嘅啫，我亦都冇左交大碍，屌关我 Q 事，我都唔 Q 识。 简单啲， 学阿萧公子咁讲法， 我简单啲去 summarize 啊，即系其实阿萧公咧，佢种推论法咧，其实系叫做可能性，咁而老萧嗰只咧就系叫绝对性， 冇错。 即系如果你系要 prove 一个人有罪嘅话咧，喺法庭上咧。是一个绝对性的逻辑先至可以。 要毫无怀疑地证明一个人有罪、而那个提供证供的人是要你控方。嗱、两个呢是站在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去想。你不要拿有些人成日说哎屌死恩庭有很多证供屌死恩庭是只是找为什么个意外发生嘛。所以有很多人其实他不需要传召已经有这个结论的啦。同埋他都是用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啊。佢唔係 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啊， 都係可能性。 嗱，所以佢两者嘅分歧呢度。嗱，如果你问我，我都推论咧，就唔係纵火。不过我就企喺阿萧公子另外一边嘅谂法咧，就係屌佢几条僆仔，搞成自己食个烟乱鸠咁掉烟头，跟住引起咗山火，跟住自己唔认。但系咧，一句大话冚一个大话咧，仲大镬，就俾人变咗。 而我觉得系点解即系张润恒佢同李慧玲做个访问系咁紧要啦，或者系对佢系咁不利啦，系佢自己有好多嘢系不合理地系忘记咗啊嘛，即系等于就系话嗱，嗰、那个小平原咁细嘅地方，你话完全唔知发生咩事，完全见唔到人食烟，這个呢我觉得系好难令人知。 唔系点解我话我觉得佢有讲大话啦？当然我唔系一个即系绝对嘅指控啦，即系。因为你自己将心比己，我自己都好啦。如果我真系上到山里边，你知我哋啲烟民成鬼喺度食烟，究竟 Anthony 你掉个烟头着火定我掉？ 其实我谂佢哋都唔知 道，已经唔重要啦。 或者 总之我食过嗰、那个 accuse 喺我度啦。你个捻样食烟嘛？而家有山火，死 Anthony 都话个火灾系嚟自人为因素，仲唔捻系你？跟住嗰两条友又揾唔到，你又着咗咩蓝白架吊衫，仲系你嘅衰仔？ 系啦。 啲人点解咁憎佢？哇！后屘谂到个原因就系咁咯。 唔而最重要咧，最关键嗰样嘢咧，无论系阿张仁恒同埋佢嘅 friend 李俊文都好，都指证唔到第三同第四个人出嚟。因为点解指证唔系因为佢哋唔记得或者唔知道？我觉得佢哋知嘅， 如果個小平原係一個咁狹小嘅地方嘅話，你係冇可能唔知道。 其實佢根本兩條友咧 都知，但係問題就係 難聽啲講咧，自己喺度維維維，就話咧我唔喺個三四人裏邊，我冇食煙。 而且， 所以呢個係大話嚟嘅。你問我， 而且四個人都有份食，但係唔知道個火係邊個搞起嘅，所以。即系嗱，好唔好彩啦！即系阿张润恒俾人点咗上，认得 缺位啊嘛， 系 你缺位嘅罪过就咁啊， 波衫啊嘛，大佬。 唔系，同埋咧，唔好有另外一个阴谋论，就话攞嗰个校长同埋嗰个咩高级警司嘅对话咧嚟做呢个标准。 哦，嗰、那个另一样嘢嚟啦。 嗰、那个另外一嚿嘢咧，我都要想解释下。 即系个维稳嗰个。 我当九七年前嘅司法制度咧，依然系公正嘅。咁、你要 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毫无疑点。咁你法庭咁告唔告一个人？除咗我哋啲政治 case 之外，要做打压啊、做恐吓之外咧，其实佢要证明一样嘢，就系我能唔能够打赢呢场官司先。第二，我系咪合乎成本效益？你揾极都系冇结果嘅，你告佢咩啫？你告佢误杀啊？僆仔，你点解告佢误杀啊？误杀嘅意思就系话，你作为一个 reasonable man， 你知道好可能。我而家咁样喺度挥把刀喺度玩，一嘢就可能发咗个龙，条颈就整死咗你，咁啊唔杀啦，系咪？ 嗯， 我有 intention， 我就叫谋杀啦。喂，你估到佢乜啊？嗰条僆仔，所以嗰度我觉得嗰度咧，亦都排除咗阴谋佢，即系所谓呢一个嘅大家夹定系算数嗰样嘢，我觉得唔系，而系从正式嘅司法程序里边觉得。唔 cost effective 做呢样嘢，因为我觉得我会输。 即系你觉得死因庭就揾够个理由咁就算噶啦。 死因庭一方面佢即系揾个意外嘅原因，同埋佢已经揾够啦。佢使乜召嗰三第三第四个人啫？佢已经揾到啦。嗱、只要唔系自然嘅因素，唔系即系天灾嘅话，就系、是、人为啦。咁人为系来自咩咧？咪就包一包点火咯。咁点火系咩咧？就系、是、食烟咯。咪乱咁掉烟头咯。咁咪向公众有个警示㗎啦，就话屌你咩行山嘅时候你冇乱咁食烟啊。喂，佢冇责任去调查边个凶手嘛，嗰个系另外一个 case 嚟㗎嘛。而另外一个 case， 如果你作为嗰个警司嘅都发觉系根本搜证唔到咯。咁你告咩啫？嗰条十二岁嘅僆仔乱咁掉烟头啊。 但而家唔系十二岁啦， 卅岁， 卅几岁㗎啦。 冇意思嘛。所以嗰度冇阴谋。话俾你听，我觉得嗰度完全系冇阴谋， 冇一个维稳计划，你 冇一个维稳计划，只系大家即系喺而家呢个时候，即系口痕，大家噏下咁样都冇所谓。 但系你睇翻事后啊，真系有啲维稳嘅。咁顺风亭系咩嚟噶？跟住成个八仙岭，佢又重新划过条路咁。 咁当然啦，张润恒系一个对政权嚟讲好利用嘅人。 哦，呢个事实咯， 系嘛？呢个系一个另一个狮子山嘅故事嚟噶嘛？我搞到咁惨，系嘛？嗱，我就顶唔顺啦。如果你问我，系嘛？我本来咁靓仔，点搞到咁？ 系， 即系当然我唔会咁样，即系睇一个人啦。但系，即系如果你自己将心比己都谂下，如果你系变咗佢，喂，我点样生存落去啊？所以我最初嘅 comment 就喺度死好过唔死啦。哦， 所以今日 死嗰个仲大镬， 所以今日真系大镬。今日我见到咧，八仙啦，即系另一个八仙，台湾嘅八仙，嗰、那个陈爆啦，就一个女仔，十九岁嘅啫，就系因为咧。即系成个身体系八成几系严重烧伤嘅，咁但系最后尾咧顶唔顺啦，即系要家属帮佢拔喉。 如果你系家属，你都会认真咁考虑咯。 系啦， 系啊，毁容。 即系你问我，如果我俾人五成都好啦，五成七成烧伤，咪大佬，我仲边有生存意志落去啊？ 都大镬啦， 系嘛？原本我咁叻仔，系嘛？我原本咁靓仔，假设啫吓。喂，我真系喂，所以张杨系叻㗎，佢虽俾政权利用，成为一个喺 ups and down 嘅过程里面佢能够再翻身嘅一个嘅无解呢係正常嘅。而网上咁样嘅反击呢亦都系 disprove 呢样嘢。屌，根本系泥巴嘅啫，造就佢有咁嘅成就嘅啫嘛，契弟。 系 咪一个 band five， 正如我哋一个网友，我唔记得叫边个名啦，系咪猫姐呀？就话屌，因为你由佢可以去美国读大学咧，咁样系咪？系嘛？大家有少少难听啲讲就系、是，我哋都有少少妒忌啊！屌，点解佢得我唔得噶？仆街屌啊！ 冇嘢咁呢种生存， 我又冇俾人烧过。 唔系九，即系有咁讲，九七之前嗰啲建制派咧，就全部都系劲人嚟嘅。咁佢有咁嘅生存意志，都反映到佢嘅能力。 所以咧喺呢个问题上边咧，我觉得应该都系即系come to a horn 噶啦。 因為點解咧？大家都係用唔同嘅標準去 assess 個問題嘛。其實我重點喺呢度啫。係咪一個用民事法庭嘅標準，一個用刑事法庭嘅標準，冇對與錯之分。咁你用刑事法庭嘅標準，咁啊，梗係蕭若元啱啦。你用民事法庭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嘅呢條友仔多數都係佢，呢條最大可能性就係呢條友嗌包煙，就扭埋啲同學食煙，跟住亂咁掉煙頭，就搞著咗山火咯。講完， 所以兩位老人家即係拗乜嘢啫？ 有嘢拗嘅，咁我哋区分下啲刑事同民事嘅概念咯。屌， 你话系可以增长到大家知识嘅，即系花生里面见营养嘅。我即系我觉得呢个系 应该有营养过石嘅毒法啊嘛。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嚟嘅。 我今日晏昼谂通啦，因为我系咁睇个 group 里边咧，晏昼啱突然间有半个钟头冇嘢做嘅时候咧，睇紧大家拗紧乜嘢。 系吓， 喂，大家其实唔同 perspective 啫。 嗯， 系咪？你睇，喂，你用咩标准先？用刑事标准、民事标准，系咪？民事标准，屌，呢度有九成系噶啦，屌啊 ，more than 50%， 系佢噶啦，屌，又带烟，又买烟，又有火机，咁仲唔系佢？屌，又闹人食烟，跟住乱咁掉烟头，结论就咁简单， 咁唔系佢，唔系，但系阿萧公佢自己本身佢重点就系话，个 deal process 其实系系仓促嘅。即你叫做係傳召法庭個 deal process， 因為其實嗱，我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喺個小平原有份食煙嗰四個人都係冇傳召到去法庭度， 因為嗱，我自己咁估計，如果你冇陰謀論喺度咧，就係夠啦。如果我作為法官，我覺得已經足夠我去判斷呢個一個意外係產生自山火，而呢一個一個人為出事，而最後的結論就係食煙或者係火機。其实这个结论，我觉得我有少少唔满意嘅，屌，咁咪一系就系烟，一系就火机啊，屌，咁咪有火机先有烟嘅，大哥， 二为一体啊嘛，本身 系咯，屌，真系，你无端端僆仔带个烟，带个火机去上山做乜鬼嘢啊？ 咁法庭咧都要搞，即系 唔通拜山啊？ 即系火源究竟喺边一度嚟？咁可能你烧着咗，亦都可能你啲烟灰。 咁當然，你問我亦都即係蕭公子一個講得啱嘅，作為一個十二三歲嘅僆仔咧，不排除咧，你知我哋僆仔嗰時候都係啦，我小學之前都經常玩火噶啦，火係幾好玩嘅一樣嘢嚟噶嘛，你諗下你煲臘嘅時候，屌嘣一聲，咁幾過癮，係大個先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嘅嘢嚟嘅啫嘛，屌，有咩出奇啫？所以你話如果用民事嘅角度去推斷蕭公子嘅問題，我覺得冇問題喎。不過佢俾人 challenge， 當你要公眾大家一齊審判嘅時候， 蕭公子佢其實有一樣嘢咧係興嘅，亦都係有好多網友都認同嘅，就係話嗰四個喺平原有份食煙嘅人，最後尾都係逃之夭夭，包括張仁恆在內。而佢點解所以燒傷呢？就唔係因為咩，即係佢本身係走一粒嘅，只不過爬個山頂嘅時候咧，突然間碌翻落嚟咁解嘅啫。而最後尾遭殃嘅，即係令人最惋惜，覺得係最唔抵嗰樣嘢，就係嗰班完全冇食過煙，躲喺後面嗰班女仔啊嘛。 咁呢個世界係咁嘅啦，總有不幸有幸運嘅啦，係咪？有時做最壞事嘅人。是可能是攞到在現世上面最多好處的人呢， 咁似嗰套戲嘅Matching Point。 喂，我講呢樣嘢夠唔夠圓啊，大佬，係咪壞事做盡嘅人在現世裏面，即係好似李嘉誠咁樣，係咪官商勾結，係咪利益輸送嘅人在現世裏面是攞受最多嘅榮耀㗎嘛。 咪有另外一個講法嘅，咁你咪好似元帥事件咁樣，若然未報時辰未到嘅啫，而家咪嚟囉。 喂，对张仁恒嚟讲，喂，呢一镬已经系最大打击啦。 嗯， 系咪？喂，如果你问我，如果你真系要揾埋嗰所谓三四个食烟嘅人出嚟，都唔知去边嗰几条友。 诶，嗰两个真系最…… 喂，我同你阿龙啊， 嗯， 我哋两个都唔卵认啦，系嘛？ 傻嘅咩？ 哇，大佬啊，一世孭咗呢个责任已经孭咗啦。 如果你话即系 中英啊， 佢哋两个咧，即系我谂佢， 我亦都唔知道。咁你掉个烟头有事，定系我掉个烟头有事？ 翻中其实咧，我话俾你，即系可能系四个人都唔知道。咁所以咧，连嗰三四个人咧都唔怼出嚟，就只系即系有得啊呢、這个张仁恒做当咗你个鸡头啦，做咗你个鸡头啦。 咁又都系嘅，你个衰仔买烟嘛。 咁你 攞你阿你攞你阿爷嘅火机啊嘛，佢其中一个讲法就系、 是。如果你咁样讲，嗱嗱， 跟住佢又俾阿爸打咗一巴啊嘛。 咦，咁样讲咧，就可以推论到多过一只火机啦。因为嗱，第一个火机系佢自己喺阿爷嗰攞翻嚟嘅，而第二个火机。就係、是、咧，佢買包煙嘅時候送嘅。 佢又話係買包煙就送，咪屌！ 唔係啊，你 常識推斷啊嘛， 你自己推論啊嘛，即係變咗就係話，如果你從咁嘅角度去睇咧，咁可能真係有兩包火機，兩個火機喺度， 嗯， 咁已經未必係嗰個火源啦。 咁老實講、嗯，如果你從刑事嘅調查角度嚟講，可以將呢啲 possibilities 咧鋪陳出嚟嘅、嗯，但係能唔能夠入到罪再重申啦，都係另一個問題咯。因为太多嘢俾人 challenge 啦嘛， 嗯， 同埋法庭系唔会喐噶， 嗯， 系嘛？即使你控方想提交呢样嘢去告嗰啲僆仔都好、嗯，即使你唔好当佢十二岁啦，你当我啦，几廿岁人系嘛？都乱鸠咁食烟嘅，你告到我咩咧？谋杀啦，误杀啦，咪最多望我乱咁掉烟头，跟住我咪俾舆论谴责咯。咁捻大个人食烟又唔捻踩熄佢，跟住乱咁掟烟头， 啊，毁埋容添，仲要。 即系讲真，重审就冇可能噶啦。但公審咧已經做緊啦， 做完 係啦，好仲做緊嘅，其實好啊，就係下一次翻嚟。